将只怪你呆头呆脑，慌慌张张。今夜晚非比那西厢待约你进地方，莫轻狂，关系你患难鸳鸯，永宿在池塘，依然错情深波浪，怎能够粗心答应你在荒唐，孤单而今准时日望，桃花村口莫彷徨。你不要傲高，身也不要嚷，你必须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不但要仔细听你话，还要仔细想，是不是有人拍巴掌。想一身你就换一张，想两身你就凑近身旁，倘若是你想他也想，那就是来了我西厢待路的小红娘，你把我当作知国良，听我的号令上战场。